全国首个多功能一体化社区防灾减灾管理平台落户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柳荫社区，九条胡同一条大街的30余个家庭率先领到了应急广播接收机。社区遇到火灾、风灾等突发事件，平台可通过远程控制直接强制开启安放在居民家中的广播，几秒钟内将灾害预警信息传递到户，真正解决了灾害预警信息最后一扇门的问题。 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 多么直截了当的爱的宣言，来自于范晓萱的演唱。很多人喜欢这首歌曲，也许只因为是它的歌名，是一种无可商量的命令，也算是一种毫无底气的任性吧。

失眠，来来回回，忘了你已走远，只能争取一些些残酷的想念，把爱摧毁，不留温柔的余味。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截止到2012年，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为全球最多；德国有837家，荷兰有222家，法国有196家。为什么这些长寿企业能够扎堆出现在这些国家呢？就在前几天，5月10号这一天有了特殊的意义，叫做中国品牌日。中国的品牌长寿的并不在多数，而我们又应该如何让自己的品牌成为长寿者？这个课题是很多企业家正在研究的问题。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追溯到很久以前，没有地沟油、没有三聚氰胺的日子里，他们都在传承一种精神，叫做工匠精神。很多人认为工匠是一种机械重复的工作者，其实不然，工匠有着更加深远的意思，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坚定、踏实、精益求精。工匠不一定能够成为企业家，但是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身上都有这种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可以从瑞士制表匠的例子上一窥究竟。其实瑞士制表商对于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甚至每一块手表都在精心的打磨、专心的雕琢，他们用心研造产品的态度就是工匠精神的思维和理念。在工匠们的眼里，只有对质量精益求精，对于制造一丝不苟，对于完美孜孜不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也就是凭借着这种凝神专一的工匠精神，瑞士的手表才得以誉满天下、畅销世界，成为经典。在这样一个商人精神横行的时代，个人和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比如一些山寨产品为主的企业，在外部环境好的时候，企业是可以生存的，一旦外部的环境变得恶劣，自然很容易马上倒闭。可是工匠精神同样不是舶来品，庄子当中就记录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厨师给梁惠王宰牛，他的手所触及的地方、肩膀所依靠的地方、甚至是脚所踩的地方、膝盖所顶的地方，哗哗作响，进刀时豁豁的，没有任何不合的音律。于是梁惠王就问他，你解牛的技术为何会如此高超呢？厨师却回答说，他凭借着对牛的接触，不用眼睛看，依照牛体本来的构件，用很薄的刀刃插入到有空隙的骨节。19年了，他的刀刃还像刚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锋利，每当碰到筋骨交错很难下刀的地方，他就会小心翼翼地提高注意力，顺利再集中一点，动作缓慢下来，甚至动起刀来也非常的轻。这样的长期坚持和经验也让他能够把解牛做得如此完美。庖丁解牛的故事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做任何事情只要做到心到神到，就能够登峰造极，出神入化。其实通过瑞士的手表和庖丁解牛的故事可以看出，工匠精神并不是一个口号，它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上，每个人的心中。 长久以来，正是由于缺乏对于精品的坚持、追求和积累，才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之路上，甚至企业在发展之路当中，都有崎岖和坎坷。所以在中国品牌日来临之际，也希望我们中国的品牌可以发出更多世界的声音。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更多老板说的内容，可以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喽。

莫忘这一切。 你是否也曾憧憬过，在一个安静的傍晚，一杯茶，一本书，一个人，一盏灯光，就这样慵懒地倚在窗前，看着别人的故事，回味自己的人生呢？杨绛说，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听过的道理有很多，总有些话会不经意地流入心房，就像一只温暖的手触碰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你念念不忘。 此刻为你相伴。